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至今发来贺电和贺信的外国政党和国家元首发起了复电。发起复电的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等伊朗、葡萄牙、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外国政党和国家元首。亲爱的金正恩同志还向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发起了复电。电文指出，对于上述国家政党、国家元首和人士发来电文，衷心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深表谢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我国和上述国家之间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一如既往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并表示祝愿他们事业有成。